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歌手霍尊与京剧大咖杨炽现场演唱的一曲《霸王别姬》，以音乐的方式为我们荡气回肠地讲述了历史典故里霸王和虞姬的故事。相传虞姬容颜倾城，才艺并重，舞姿美艳。楚霸王英雄末路之时，虞姬自刎殉情。这悲情的一幕已经定格在了中国文学的字里行间，定格在了中国戏曲的舞台上，成为了中国古典爱情当中最经典的传奇。这里是歌飞扬，继续和您在歌声里来听一些关于女子的作品。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当中，有一位女子被逼无奈吃下了西王母赐给其丈夫后羿的不死之药，飞到了月宫的故事，她就是嫦娥。接下来有请云飞飞为你带来一支歌词和音乐都流淌着浓郁神话色彩，极富东方魅力的嫦娥。 门前有一条弯弯的小河，还在静静地流淌着，心中有一首暖暖的情歌，轻轻地在梦里弹着。当月光洒在你的轮廓，是否看到月里的嫦娥，洒一片星光，闪闪的银河，让你走进幸福的天国。看过多少云烟婆娑，才看到愿陷入这美丽的沼泽，只为寻那不变的承诺。 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 那条漫长的路，曾倾听勇敢的脚步，哪怕荒凉深处的马蹄声，是印在你内心的孤独。那座辉煌的宫殿，诉说着无上的荣耀，承载着万千美好的期盼，每天接纳无数个祝福。 歌手容中尔甲为我们带来的文成公主。在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她以款款柔情善待松赞干布，使得这位生长于蛮荒之地的吐蕃国王深切体会到汉族女性的修养和温情。在松赞干布去世之后，文成公主又在吐蕃生活了30年，她热爱藏族同胞，深受百姓爱戴，她倾其一生带给那方水土和人民热情柔情和温暖。松赞干布对文成公主也是倍加珍爱，生前对公主的建议也是尽力采纳。如果用一首歌来表达，那么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则是道尽了其中的深情。好了，歌飞扬，刘辉邀请你稍后继续来感受歌声里的那些女子们，待会儿见。 道不尽红尘舍恋，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梦话当然配绿叶，这一辈子谁来陪？渺渺茫茫

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古典四大名著里，《西游记》中出现了很多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女子。刚才我们听到的便是其中的一首著名的插曲，来自已故著名词作家阎肃作词，徐静清作曲的《天竺少女》。插曲在玉兔精化身的天竺少女与唐僧成亲时响起。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版来自歌手祖海。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今天的歌飞扬要和大家来感受歌声里的那些女子们。在电视剧《西游记》当中，还有一首为取经女儿国而配唱的插曲《女儿情》，也是脍炙人口。不过，我今天要请各位来听的是罗振环、谢帝带来的加入了说唱的翻唱版，同时也作为电影《西游记》女儿国的推广曲出现。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声 宝贝，你说的总会对，你说的对，全部都无所谓。 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真与金贵，爱恋你远近生长相随。 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在李玉刚的第二张专辑《逐梦令四美图》当中的一首歌，唱的是春秋末年的越国美女，本名施夷光的西施。西施与王昭君貂蝉杨玉环。 金珠来了， 金珠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珠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珠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身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往事难开口，回回 个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谢谢李春元为我们带来电视剧《延禧攻略》当中的插曲《宫墙柳》，以及郑绪岚带来多年之后他自己的翻唱版《牧羊曲》。宫女魏璎珞和牧羊女都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纯真，对不对？歌声里这些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女子们都鲜活了起来，不再只是躺在古诗小说里的文字，我们更要谢谢这些年来影视剧为我们塑造的那些女子的形象，让我们的这些想象有了清晰的记录线索。比如节目的最后，李玲玉带来的这首《美人吟》，讲述的是孝庄文皇后。在电视剧《孝庄秘史》里，很多人对这位小名大玉儿的女子念念不忘。来吧，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来感受这令人沉醉的女子之美。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愿影留声》，我是刘慧，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蓝蓝的白云天，悠悠水边流 红红